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第二集。冼琼花没有留在营地，他带人送景如斯一行人入山之后，便侦测周围的情况去了。营地外围有几个人来回巡守，剩下的有在收拾装备的，有清理瓢盆的，还有准备接下来的午晚餐的。孟千姿冲着神棍招了招手，神棍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要紧的，小跑着过来，因为双手反绑，跑起来像一根摇摇欲坠的木头。到了跟前，孟千姿问他， 蒋岭还在睡呢？ 是啊。你又问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 怎么还不醒啊？不像他呀。 孟千姿回想一路以来和江恋的相处，他要么少睡，要么不睡，从来没有睡到过日上三竿。神棍反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哎，孟小姐，你前几天说要养元气，那还不是天天睡到下午啊？人家小恋恋大半夜的被拉去贴神眼，人家也累呀，是不是啊？就兴你睡，不许他睡，你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吗？ 你推我过去看看他。 你看看，你看我有手吗？你还让我推？ 神棍一拧身子，给他看身后反绑的手。孟千姿没好气，索性自己滚着轮椅往那儿去。神棍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回过味来，又小跑着追了过去。 怎么了？小恋恋不正常吗？ 孟千姿先还只是有所怀疑，但被神棍这么一问，突然确定了。 不正常，肯定不正常。要说累，我才是最累的。青山这两天一直都在试用山风饮，昨晚还看了山蜃楼，我确实可以睡到下午，但那不代表有嘈杂声时不会被惊醒。今天从早上开始，四妈他们比对山形，然后营地用餐全队出行，这么大的动静，江恋居然都没醒过。这哪是睡觉啊，这差不多是昏迷了吧。怎么着都得把江恋给叫醒，哪怕叫醒之后塞回去再睡呢。 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江恋果然叫不醒。你推他也好，晃他也好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也好，他就是没反应。有时候合着的眼皮下面眼珠子会快速的转动，似乎他自己也想醒，但就是醒不过来。 这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，和他第一次正式照面，他就是眼在贴神眼的状态里被踹倒了都没醒。 孟千姿急得头皮都在突突跳，只好安慰自己这事儿并不棘手。神棍还在边上给他堵心， 我听老一辈的规矩啊，贴神眼不能在半夜，因为夜晚属阴，百鬼夜行，哇哦，人的意识啊会非常飘忽啊。 江恋以前也不是没晚上贴过神眼啊。 晚上跟半夜那区别是很大的。 时近中午，冼琼花一行人回到营地，听说这事儿之后也来瞧了江恋。他对贴神眼素有耳闻，也熟知其中的道道，建议孟千姿， 要不上手打吧，火烧水淋都好，总能把人弄醒的。 这种地方一盆水浇下去他不得冻死，再说了江恋伤还没好呢，哪经得住打呀。 法子嘛，我是交给你了，你舍不得我有什么办法。 说着自顾自走了，想来是没那么当回事儿。孟千姿正一个脑袋两个大，神棍又发表意见了。 不对呀，孟小姐，小恋恋这次情况有点特殊啊，他昨天半夜是贴了神眼，但后来这明明醒过来了，还参与了讨论呢。 没错呀，所以呢， 他是再次睡下之后才这样的。小恋恋多次贴神眼，他跟我们不一样啊， 他极容易发生这个啊，这个意识层面的梦游啊。这搁民间里传说呢，这叫丢了魂呐、啊。有人丢三五天，有人丢三五年。哎，我听说小恋恋这人很能跑啊，我估计这魂儿大概也慢不了。再迟点，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？ 这他妈都什么跟什么呀！ 孟千姿哭笑不得，但神棍的话成功的使他更焦虑了。他举棋不定，看了看江恋沉睡的脸。孟千姿牙关一咬，啪的一巴掌就干脆利落的抽了下去。虽说是神棍撺掇他打的，但他也没想到孟千姿动作会这么快，反吓了一跳。反应过来之后，对孟千姿生出几分敬畏来。 孟小姐做王座久了，确实自带杀伐决断之风啊，那是说打就打，倒是半点不含糊。 江恋唯一的反应就是半边脸很快就泛红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过一会儿还会肿起。孟千姿这一打可不是做样子，打都打不醒，事情好像是真的严重。孟千姿把身子挪开，示意神棍： 我腿不方便，你来捡他肉厚的地方踢一脚。 神棍犹豫了一下，冲着江恋的腰上猛踹一脚，但他天生缺乏运动细胞，做任何瞄准动作都像打弹弓那样拖把800里，这一脚居然踹在了江恋的肋骨上。孟千姿心头一紧，自己都在替江恋疼。 哎呀呵，啊呵！ 神棍这一踹，把江恋踹得身体移了位不说，自己也失去平衡，一屁股坐倒。他那尾椎当年坐死过蛊虫，是留了旧伤的，当下痛得哇哇乱叫，在地上蜷了好久。孟千姿脑子里突突的，一瞬间脑际已经过了千百个念头。说真的，暴打这一招如果行不通，他对江恋真的是束手无策了。他开始病急乱投医。 如果江恋没办法自然醒，我是不是得找人给他招魂呢？ 招魂这俩字儿提醒了神棍。他不哼哼了，顿了两秒，一个鲤鱼打挺没能坐起来。 孟小姐，快拉我一下。我还有办法，我有神器。 什么神器？ 孟千姿一把揪住神棍的衣领，硬生生地把他拽起来坐着。神棍的脖子被衣领这么一勒，险些没喘过气来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努力地歪了歪嘴，示意了一下自己扔在帐篷一角的行李袋。 啊，那个，老师寄给我的快递，你忘了？那个灵，盛家有个鹿灵，我收到之后一直带在身边的，就在里头。哎呀呵！ 孟千姿动作麻利地拉开行李袋，从里头一个气泡塑料膜的袋子里拎出那一串鹿灵。他头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串鹿灵的样子，古铜色，有一个莲叶形的莲盖，盖沿坠下许多不同形状的古钱币。有孔方形的，也有刀币。听说刀币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，足见江恋的推测没有错。这串铃当年从箱子里取出时，必然不是这个样子。后世的盛家人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给不同的铃穿了不同的外衣而已。那个叫老石的，显然也不是很珍视这铃，铃身上遍布铜绿，有些凹纹处还有积年的泥痕，拿到古玩市场兴许能卖一点钱，说是神器那还真没个神器的样子。孟千姿拎着那铃催问神棍： 然后呢？怎么弄？ 你就在小恋恋边上一直晃那个铃，绝对没错。我和老师在一起住了好几年，他给我讲过盛家的不少事儿。铃声是唯一能够穿透阴阳两界的声音。科学一点来说啊，这个铃声啊，可以从这个物质世界传入到 非物质的意识世界中去。意识的世界那就太广大了，小恋恋多半是迷失了，回不来。铃声就是一道线，一根牵引线呢，能把它引回来。啊，当然了，啊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理论，未必真有用啊。但是你得试试啊，试试又不花钱。 妈的，前头说的煞有介事，跟真的似的，最后来这么一句。 孟千姿简直是要吐血了，不过管他呢，有方法就试一试。孟千姿手一抬，正要摇铃，忽然听到了滋滋的电流音，是挂在轮椅边的那个步话机响了。这步话机是他用来跟四妈他们联络的，一直处于开着的状态。孟千姿愣了一下，抬手做了一个噤声的姿势。 千姿啊，江恋那幅画上有一片水玉。 四妈，四妈。 但是很显然，目前的通话效果已经相当差了。景如斯明显是叽里呱啦说了一大段，但传送过来全是杂乱的电流音。孟千姿从头到尾只听清了三个字。孟千姿尝试呼叫，也没有成功。 这上哪理解去？真是越忙越来事儿。不过好在七妈那里也有步话机，大家一个频道，让七妈去尝试联系好了。并且听四妈的语气还比较平和，不像是遇到了危险。山方影什么的也都还正常。 孟千姿长舒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先顾眼前。他拎起那串风铃，在江恋的脑袋边晃了晃，脸色一变，正待质问神棍，神棍先一步猜到了，赶紧解释：“ 哎，没错，没声音就对啦。怨气撞铃啊。”只有死人的怨气才能把这串铃铛撞响，你找个人而已，他响的那个声音你就是听不到的。 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只要最后有效就行。 孟千姿耐着性子继续。江恋临睡前还真没察觉出什么异样，只是觉得累，前所未有的疲惫。以前贴神眼也不是没有贴到过晚上，但大多只是画得慢，拖延到日落之后而已。半夜开始贴绝无仅有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他总觉得这儿跟别处不太一样，太空旷也太寂寥了。前辈们留下不在半夜贴神眼的规矩也许是有道理的，自己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触碰红线。不过他太累了，羽绒服脱到一半，一条胳膊还伸在衣袖里，就已经睡着了。然后他觉得自己起身了，慢慢地往外走。这种感觉其实并不陌生，历次贴神眼都会经历，每一次他都是这么起身往外走，走到事发地，那些人仍然在那儿，那些发生过的事儿仍在发生。他会站到一边细细观察，仿佛自己是这幕戏的主角，让他们倒回就倒回，静止就静止，直到自己把一切看得清楚明白才放他们散场。江恋往外走，走到了日光下阎罗和段太婆的身边。段太婆在拍照，手很稳，姿势也很潇洒，还剥了一颗巧克力糖塞进嘴里。继续走，走到了神族封箱的现场，还是老样子，像是无数残肢碎躯在半空中飘。他看到了那个跟神棍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觉得这人一定跟神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人在细细点算箱子里的物件，眼神有些闪烁，似乎注意力又不在箱子里。江恋看到有兽骨在箱子的角落处簇拥成堆，还看到有一小块土壤悬浮在箱子里不断跃动，似乎想向着各个方向生长，但又被什么所迫长不出去，于是暴躁地不断跃动，停不下来。看到了，都看到了，他该回去了。江恋转身向着营地的方向走，营地里亮着灯， 一顶顶蒙古包一样的帐篷里有三三两两的看客。他看到孟千姿正朝着自己笑。江恋朝着孟千姿走过去，想告诉他自己都看见了，不用担心，会画出来的。但是很突然的，他一下子走不动了，走不过去了。那片营地像浮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上，从眼前渐渐飘远，而身后似有巨大的吸引力，又有蛊惑式的声音铺天盖地覆盖到他身上，又从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渗入。 你过来， 我来呀！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你过来， 过来， 过来， 过 来，过来吧！ 你过来，你过来， 来， 你过来。 你过来呀， 你过来， 你倒是过来呀， 你过来， 过来呀。 江恋不想过去，但身体不听使唤，他转过身向着营地相反的方向走去。这一路并不顺畅，他觉得走得挺费劲的，有时攀高，有时滑坠，有时穿过幽深逼仄的甬道，末了终于到达。完全形容不出眼前是什么，像雾团，巨大到接天连地，左右都望不到边。雾气是涌动着的，有地方浅淡，有地方浓郁，而浓浅转瞬即变。没有人跟他说话，但是江恋的神经极其敏锐，他感觉到那雾流中释放出来的情绪信号，轻蔑的，讥笑的，看小丑般的，鄙视的。江恋不是一个轻易动气的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轻易的就被激怒了，而且他的心里升腾起极大的欲望，毫无缘由，就是想投身其中，和那雾团融为一体。至于进去了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儿，完全不在乎。他继续朝前走，但只走了两三步就跨不过去了，那里像有一层柔软的结界，坚决地把它阻挡在此。江恋开始暴躁，他伸手去抓去挠，去拽去拧，上脚去踢去踹，后退几步又拼命地向前冲撞，到末了像一头不管不顾的凶兽，眼睛里都要充血了，面目狰狞地去咬去啃，进不去，就是进不去。江恋真是快疯了，越是进不去，那脑子里欲望就越加强烈。这种时候能抛弃一切原则，做各种事情，只要能让他进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